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今晚呢，本节目来了一位教育志工唐世哲老师，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邀请了。那我们现在呢，先请唐世哲老师呢，向全球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睡觉前的问候。 Peter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那我是中正大学的传播系老师，我叫唐世哲，祝各位晚上都愉快。不过我好像这个应该放在最后才讲哈。 OK， 那老师，你要不要向您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朋友问候一下？ 啊，这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也听得到这个节目， 可以，我们是全球网络的。 那不管你在哪里，在这么晚的晚上，如果你还守在收音机的话，我都跟你问声好。 一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 老师，上深夜节目你会不会有压力？ 上深夜节目，应该讲说上广播都会有压力吧？ 真的吗？ 我上一次上广播节目大概十几年前了。 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在台湾啊。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扛收听率，那我们就被安排在深夜节目，这就是中正传播系对我的一个优待。 那糟糕了，那我今天是来砸收视率。收听率，对不起，我讲错了。 总嘛爱照起工来行。 其实呢，今天呢，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呢，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出国留学龙卷风。为什么会叫龙卷风呢？待会呢，我会在节目中跟听众慢慢分享。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维。 让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其实呢，今晚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教育志工唐世哲老师。那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呢？是因为他本身是留美的。那我先来大概把他介绍给听众朋友。他是文化大学外文系毕业，然后之后赴美读书。他先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然后再又到爱荷华大学大传系取得博士学位。 那今晚呢，我们就来邀请唐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很可贵的游学经验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要搭配今晚出国龙卷风这种很怂的一个也蛮狗血的这种标题呢，我们要来先选播听众朋友的一个来信点歌。来自高雄教会的陈英哲传道呢，他跟我是同乡，都是高雄人，那他要点播一首非常抒情好听的歌曲，陈升所演唱的《风筝》。他希望呢，新的一年呢，大家都能够抱持梦想高飞，包括想结婚的赶快结婚。我觉得基督教的传道牧师都喜欢叫人家结婚呢，老师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好像是哈、 哦。然后天主教都很淡然哈、 哦。哎，对对对。 但他也希望他点这首歌《风筝》呢，他的用意就是说，希望大家也不要脱离轨道，然后飞到断线。那我们现在就来先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升的风筝》。 所以我在飞翔。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呢陪伴我们的是中正大传系的老师唐世哲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欧美名校是一座金矿吗？5-60年代吧，那时候社会上有一种标语，一种氛围，就是说，诶，来来来，读台大，去美国。譬如说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在白先勇的《台北人》或是《孽子》这样的书都可以看得到。不过我觉得来宾唐老师，你应该不会是用这句话吧，因为你没有那么老。你是亮眼的美女，我们现在并不是要谈20-30年前的状况。我觉得欧美名校是一个金矿，我觉得我们是要对比到现在我们这个台湾现况，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高教环境其实是大学其实是琳琅满目，俯拾即是，也可以就是白居易说的，就是大珠小珠落一盘。那相对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会觉得其实台湾的大学的学术地位跟社会的价值认同，其实我觉得地位已经低落很多。那在一个氛围之下，包括之前还有发生七分路大学这个事情，那换言之，现在一个氛围之下，老师，你觉得我们去欧美，或者说欧美名校还是一个金矿吗？我们要不要再一个重新的审视这个问题？ 不过我大概先倒带讲一下了，我大概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出去念书，那个大概你刚刚讲说来台大去美国哈。大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氛围，我算是末班车了。就是说90年代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学生到主要是北美啊，或者有部分到欧洲去念书，大概在那个时候是创新高。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92年的时候出去念书，就是民国81年，那一年台湾的留学生一年大概有30,000多个毕业生是选择出去国外念书的。那当然就是说那个时间点会这样，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高教的教育其实在那几年之内，大概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0年中期左右，其实是一直在扩张。那相对来讲就是说，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就业市场也需要就是说相当多的一些人才投入。我想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会有很多的台湾的学生出去念书，那当然也不单纯是为了回来找工作，那有绝大部分还是因为说希望在那个时候在国外拿到一个学位之后就在那个地方找工作。就是你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去美国嘛，就像那个陈升的风筝一样，就断掉了，就不再回来了这样。那我想反而那个时候回来台湾教书的是少数，那一直到现在我是觉得说整个状况是有一点翻转，就是说国外的，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美国的大学基本上对于就是说外籍生在那边拿到学位之后要留在那边教书，它其实相对来讲也越来越困难，就是它设的那个标准越来越高，门槛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其实也有高教市场不景气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当然绝大部分的教职是会保留给美国本地的公民，也再加上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大学大概前十几年来就是一直在扩张，每年都好像是都会有需要人才投入，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这十几年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回来台湾就是说在大学找教职的会越来越多。 可是问题也在于，就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台湾现在就是说因为少子化，然后所以就是大学的录取率越来越高，那高到就是说基本上甚至大学所创造出来的学生空缺要远比所需要的教职要多。所以现在当然就是说会面临到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说你刚刚谈到那个到国外去挖金矿，这个金矿已经不算那么金了，现在大概推测成为铜矿或铁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已经普罗化，所以变成说家长会担心到，诶，我的儿子就这么宝贝，或我的女儿就这么宝贝，是不是他应该更要去国外念，所以这金会更金，是反过来思考会不会变这样。 可是现在的想法，我现在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不过现在每年到国外去念书的学生哈，其实相较起十几二十年前来讲已经低了很多了。确实数字我不太知道，但是绝对不是像我那个时候出去念书每年有30,000多个大学生出去念书。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其实教育是一个投资，特别是到国外去念书又是一个很巨额的投资。那想想看，就是说你念个硕士至少一两年是跑不掉的，如果再加上博士，最快最快也要再加上5年6年，甚至拖得更久。那再加上就是说到国外拿完硕士或博士再回来，其实还是要必须面临越来越竞争的就业市场。那花那么一大笔钱把小孩子送出去念书，回来可能变成是一个就是说高级知识分子失业族群之一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家长的观念在改变，就是不如就是说赶快在大学的时候迫使这些学生们赶快去准备这个公教教职的考试，就是公教人员的考试，那还是当个公务人员比较恰当。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目前绝大部分台湾学生家长的心态。 所以老师，您认为目前台湾一个高教环境跟美国他们相对一个高教环境来讲，所以您对台湾的高教环境还是有信心吗？ 我觉得其实不只有信心，我觉得其实至少像人文跟社会的方面，台湾这几年的发展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当然相当不错是因为说陆陆续续的像这20-30年来陆续的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就是说人文跟社会的教育这个部分，包括有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培养的一些就是说硕博士的人才，特别是博士人才。所以其实在国内我会觉得高等教育的环境基本上现在可以提供给一个学生的，至少在人文社会方面，台湾跟其他国家可以提供的条件其实相差并不大。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那如果说比照您观察美国的父母他们自己来看他们的高等教育的话，他们会不会觉得也有台湾这一种不如归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美国大学那么多，会不会也是素质没有特别好？我讲是 university 的部分，大学部的部分。 在美国来讲，当然跟台湾也一样，也有这种所谓的名校情节嘛。知名的一些私立学校，像你知道的一些常春藤大学，那这些学校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有钱人会捐钱，就是说在学校充实一些基础的建设，学校相对来讲就可以争得比较好的教研的人才，就是包括教学跟研究人才。因此就是说这个对于一般美国大学生的家长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就尽量要把他自己 的小孩子就是尽量送到这些所谓常春藤的名校。那另外一个诱因也是因为说基本上念这些名校它也是念一个所谓的校友的网络嘛，就是说美国有很主要的这些所谓精英人才都是这些名校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进去的话，它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人际管道，就是有便于未来的这个升迁或找工作这些发展等等。可是我谈到的基本上是一般美国的这种对于名校的一个迷思啦，可是这个大概跟学校本身可以提供的教育条件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说除了常春藤名校之外，其实美国有很棒的学校，可能我们在台湾一辈子都没听过的，他们都是那种比较小型的这种学院或书院制的。那在这些学校基本上它可能叫什么什么 college，可是原则上它可以提供的这种教育资源跟条件相较于常春藤名校来讲甚至要好上好几倍，这个都有可能。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这边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市场化的很严重，那这种市场化的结果原则上每一个学校都以这种所谓研究能力来断定这个学校的 表现，那长春人名下当然也是如此。可是这样一来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般的学生进到这些学校念书，特别是大学生的时候，他们最有的抱怨就是说系上最好的教授，他们可能在这边念了四年书，从来没有跟他们碰过一次面。那真正在大学部教书的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学校的 PhD 的学生，或者说是一些兼任的老师，因为基本上最好的教授都要做研究去了，他们反而没有花很多的心思放在教育这个部分。那反而一些美国标榜是以教学为主的这些小型的这种所谓 college， 它可以相对来讲提供给学生的这种师生之间的互动，比起这些我们觉得很有名的这种所谓金矿型的大学，它的教育条件来讲要充实很多。 我觉得今天真是有点豁然开朗，应该说我各位听众看不到，眼睛瞪得很大，就是我很讶异，原来在美国高教环境也有这样一个差异。那我这里可不可以打广告，就是说其实像老师刚刚讲那个 college， 就是有的办得不错，他们不见得知道，譬如说像我知道天主教耶稣会他们在美国办了一个波士顿学院，就是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这个学校在美国就是说有很多方面的指标其实是相当名列前茅，那你要进去那个学校教书，你自己本身必须也有几两功夫才有办法。而且就是说这个学院其实它并不标榜研究嘛，就是其实反而你再进去，你如果可以进去的话，其实你的教书能力才是真正决定你有办法这样做的一个前提。 其实我们这个第一个主题就是说美国这个大学的金矿呢，应该说以前可能是金矿，那现在是不是金矿呢？就是说对比我们现在台湾高教那么普及之下，那家长是不是有必要再送到国外去？那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还是各有盘算了。其实就像我也同意老师刚刚讲，就是说也许现在家长是希望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培养好考公职能力，这可能是一个目前一个心态是。那其实我刚才只额外在问到，就是说那美国家长自己来看美国大学教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考虑，就是说既然大学都那么多，你不见得能上好学校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另谋出路，就可能高中职毕业就去工作有可能。 其实美国倒反而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升学的迷思，就是说好像我今天高中毕业之后我一定得要念大学我才可能有工作。我知道了，就是说其实美国有很大部分的一些高中毕业生，他其实没有在高中毕业之后马上就升学。那可能一方面因为家境的关系，因为在美国念大学是真的就是要变卖祖产然后才有办法提供给一个小孩子，除非这个小孩子够争气，是拿得到学校的奖助金或奖学金，或体育很行可以参加什么大学的 football 啊，就是说学校可以提供你免费奖学金。那除此之外的话，基本上绝大部分英式的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在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必须要先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在可能在毕业几年之后再想办法升学到大学去念，然后自己要靠打工的方式去撑完大学的这个就学。那或者是说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美国政府有一个方案，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美国的这些这种就是说可能家境不好的这些家庭子弟们，就是说他们可能跟美国政府签约，就是说我以服役的方式然后来换取就是政府出钱帮我在大学里面念书，大概就有这种方式去撑过这个大学的教育。 感谢唐氏的老师这一段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选播听众的一个来信点歌，这个也是想要出国留学的。老师能不能很兴奋？有一个要出国的，然后他想要去德国念书。 哇！ 黄子成呢，他想要点播小虎队的《蝴蝶飞》呀，这是我认领的歌。他说他纪念他已经逝去的青春，他要祝福全球听众朋友新年快乐，要好好把握自己的青春岁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唐老师，我们接下来要来问很刺激的问题了。我们现在算是我们 好紧张哦， 因为我们是十一点播，可是呢， 所以过了十二点可以就是说把话匣子打开，什么都可以谈，因为深夜时段了。 譬如说，我们可以锁定 IP 十八岁以下不能听， 不错啊，我们来试试看。 啊，还是播完这集后校长就召见了，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班扁额，一个是不用做了。 Oh, OK。 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欧美名校排名的意义，特别是针对台湾人的一个社会观感。其实这个最后好像会狭隘的归咎到，就是台湾人只能读这几间吗？就是说台湾人好像只读这几间，就会像刚才老师讲的，其实美国很多不错的学校，可是台湾人都不知道。那不知道可能就不要去念，因为怕念了会有不好的结果。我们这有几个子题，那我就先依这个几个子题，我们来跟老师做个互动。那第一个案例，我们讲案例苦主一，苦主就说，这是一个老师分享的，他是说他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他请他的指导老师写推荐函，当他想要留美。那时候他也年纪很轻嘛，他也不知道美国这个领域是怎么样，他不了解，他就事先排十大名校。那十大名校一定就是报章杂志报道的嘛，那个年代就是哈佛第一名吧，真的这样。但是事实上这个同学他是要念理工的，后来他的老师就看到以后，他就很摇摇头，他说这位同学，你确定你这个领域去念哈佛是 OK 的吗？他要念理工的，因为我们印象中哈佛好像是人文社会比较强一点，或医学院吧，大概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就先来请老师来分享，您觉得是不是台湾人都有一种迷思，这几间名校全部的科系都很好，都全包了，这样的一个迷思？ 当然有啊，就是说这个迷思从很早就一直是如此嘛。我想大概学术环境里面会去区分排名哈，那这个当然免不了了，就是台湾其实从以前就是升学制度来讲，大学联考就是公立学校在前面，私校在后面，北部的在前面，南部的在后面。然后很早很早成立的，越早成立越前面，然后越晚成立的越后面，这样。那这种排名迷思大概台湾是如此。很不幸的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年代里面，全世界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就是说那个所谓名校的意识，随着这种就是类似像几个全世界大学的高教评鉴，就是这种每年会公布这种世界前百大的这种大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好像感觉上更严重了。所以的确是如此，就是说现在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在讲排名，全世界大学都在讲排名。而且那个排名史就是说，以前的排名是说美国的大学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比一比就好了，德国的有德国的，然后台湾的有台湾，现在是全部把它全部打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大学大家一起来比。那所以说现在在台湾就是说，台湾大学永远在比说，他就不跟国内的大学比，他就跟全世界其他大学比说，我可不可以进到前一百大，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等等。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迷思是在于说，难道一个顶尖的学校它全部都好吗？这是个问题。那接下来我还要再引一个第二个例子，这个就是我的大夫魏老师他分享，他是光电物理的专家，他就分享他一个学生，就是说他那时候他的学生就是他也想出国去念，那学生他第一个志愿就是填 MIT 麻省理工学光电。那我的老师就好心跟他讲，他觉得去 MIT 念不是不好，只是说他觉得 MIT 是很后来才发展的光电的研究，而且他觉得 MIT 他们的主题太狭隘，比较狭窄，而且在那里没有办法从基础学，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研究。那他反而建议他去读另外一个美国州立学校，那个州立学校就是比较传统比较基础的光学研究开始做，可能你每天都要去碰的是凹跟凸透镜吧。那相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老师就感慨说，现在学生好像都忘记什么叫原本原始，或是你基础该学的，或者你可以学的广的，他反而是只在于名校可以提供给你的。那当然我们不说 MIT 不好，我们只是说现在学生到底怎么了，就是说 what happened 怎么，就是说他只是看到 MIT 哦顶尖，所以什么都好，就去那里念光电。但是如果说我们就一个原始学基础，每天拿着放大镜在那里做实验的那种，难道就是不好吗？虽然他排名跟 MIT 是不能比，只是说那个领域可能在那个光学领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最原始的一个研究团队。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问题啊，就是说一般的学生在选择出去念书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基于他选的那个学科里面 这个学校可以提供给他什么样子的教学的条件或环境来决定的。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因为说在台湾这个地方过去这种名校的意识被炒作的太厉害了，不要讲其他，我们就看街头一大堆补习班的名字就叫哈佛，就是以名校作为一个好像是说就是大家去仰望的一个朝圣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大概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因为说台湾这部分来讲对于国外的一些就是说高等学校它所以提供的环境在过去其实是相对来讲缺乏那个所谓资讯的透明度，就是会使得学生会认为说其实我只要念一个名校之后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另外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台湾在过去来讲很多职位包括在大学的教职或者说一般民间的一些企业就是说在征才的时候他们也本身会有这样的一种名校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名校的情节，就会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到国立大学的话里面念一个名校回来好像进去的话就学校都会觉得弱掉了，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门户情节在作祟。那我想这样的一些加成的效应都会使得一个学生在刚开始还没出去念书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先去了解这个他所选的学校的这个科系到底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师资很好的研究环境，这些可能对他来讲都不重要，主要是说他只要能挂上这个学校的招牌拿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好像他就会觉得说人生从此就是光明灿烂。 好，感谢老师春风化雨，我刚刚我觉得那些问题都好尖锐啊，谢谢老师这么的柔软的反击哦，不是，应该说春风化雨的回应好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一位原住民同学点播，这位原住民叫李茂山，老师你有听过李茂山吗？老师你很尴尬笑， 以前唱闽南语歌曲那个不是 他好像也有唱国语吧，李茂山，对，那个歌星。其实这位原名歌人他虽然叫李茂山，他真的是很会唱歌，他有征战大小歌坛歌唱比赛获得第一名。好，那这位原住民同学李茂山呢，他是噶玛兰跟卑南的混血儿，那他本身呢叫李茂山也与有荣焉，所以他也要点一首他也很喜欢的歌，也是李茂山他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他希望去出国留学的同学们不要眼睛在下雨。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李茂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下雨的夜晚，是你让我浪漫的生活变得如此平平淡淡，你用醉人的醇酒洒下无数温柔的陷阱，你用洒下无数温柔的陷阱。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深夜节目。今晚呢，现场呢是由唐世哲老师来陪伴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主题还没有完，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还是很新啊，因为这个主题是我事先私底下访问一些朋友，他们果然对这个主题，这欧美名校排名，他们真的好有意见，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深受其害了。就是欧美名校这个排名，其实我们也不能都断定说会有这种反应的都是精英主义。我再来分享一个例子，这也是我当兵有一个排长，玉官排长，他台大毕业，也是理工组的，后来他退伍之后，他就申请到史丹佛大学，他念材料工程。那他那时候我们就那时候还是 MSN 的时代，我们就聊，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如果你有美国梦的话，你会想念哪一间？那那时候我就不假思索说，诶，我想念哥伦比亚。结果这位在史丹佛念国班，他就说，啊，你想要念那个哥伦比亚？我说，诶，哥伦比亚不错啊。他说哥伦比亚在美国人是学电很差，诶，我就跟他讲，诶，哥伦比亚也许理工不 OK 吧，也许我这样想，就是我说他在人文社科，比如说新闻啊社工，好像感觉不错吧，那怎么会很差？他说没有啊，美国人不念的。他说那他等就是台湾的文化大学啊。好，我觉得会剪掉，老师不要骂我， 马上一支箭就射到我这里。 我知道，对，我们没有画面，可是听众可以想象。他会觉得说，你来到美国你应该是听美国的意见啊，你怎么会听台湾的报道的意见，就说你来美国应该是胜选，所以他就念史丹佛。他还觉得史丹佛在台湾能进度他觉得是不高，他觉得史丹佛是美国的西岸第一名王者，也有很好的球队，所以他是说你在台湾你是井底之蛙嘛，所以 你会受限，你就会念哥伦比亚。我讲不下去，对不起。那所以就是说，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资讯还是很有限的状态之下，虽然我们也是一个全球网际网络，可是我们毕竟还是在台湾。那你怎么看？就是说台湾学生去美国念，他有美国观点看台湾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觉得美国还是有他自己一个名校排名，而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首先，我还是必须说一下，就是说把哥伦比亚怎么这么差，我大概是第一次听到了哈。不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说把哥伦比亚放在跟我的母校文化放在一起哈，那我大概觉得，哎，我还蛮受抬举的。 老师不要生气，我知道你已经在射我了。因为他是说学电，他就是学电。 我觉得这个大概也反映了美国人彼此之间对于名校情节的那种很主观的看法嘛，就是 是不是西岸都歧视东岸？ 我想是互相歧视居多啦，就是东岸也会蛮歧视西岸， 了解。 然后东西岸在共同来歧视中西部的这些乡下的学校， 你不想欺负别人。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个人主观意见听听就算了，可能当然就是说回到就是说学生如果真的有打算出去进修的话，简单这样讲，我会觉得名校的情节在目前来讲可能它会褪色的蛮快的。我所谓褪色蛮快是因为现在整个高等教育环境可能取决你是不是适合进入到这一个区块里面工作，就是比方说刚刚 Peter 称我叫做教育志工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说法。 我终于说一个好话，对不对？老师可以原谅我吗？ 因为我一直都，我觉得一直你都说很好的话，没有问题。就是说取决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教育的这个志工，其实那个名校的决定性可能在目前来讲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些名校彼此之间也面临越来越就是说辛苦的一个竞争。 是招生困难还是经费困难？ 招生跟经费目前来讲可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只要你是个名校的话，永远不乏有学生来申请。就像我刚刚谈到，你可能就是要念一个同学的网络或名校的这样的一个招牌，那当然就是说在美国来讲可能就是说当然就是各方面捐献也是不断。那我刚刚谈到的这种所谓竞争的环境越来越困难，其实跟我刚刚谈到一个现象是有关的，就是全世界的所有大学目前他们可能彼此竞争的对象都未必是在自己本国的这些其他的精英大学，而是被放在一个全球的水平上去考量的状况底下，就会产生出很多指标。我所谓指标就是说依照这些指标来衡量这个学校是不是真的这么好。所以刚刚你的朋友谈到说哥伦比亚是个学店，他或许在某一些这种专业领域的表现可能就相对来讲不像其他领域这么好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讥讽之词。那我谈的说这些指标原则上有很大部分都是以研究的能力作为一个断定的标准。那研究能力怎么样来断定这个大学有好的研究能力呢？很不幸我们现在都遵从一种量化的指标，就是说看你这个学校里面的教书的学者或做研究的学者到底一年能够产出多少篇的论文，有多少篇可以在全世界最好的期刊里面刊登。我想是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就是说很不幸的美国的期刊变成是世界级的期刊，就是以美国所出版的这些期刊作为全世界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标的。那在这个现象底下，即便我刚回到刚刚那个重点，就是说即便这些所谓的精英大学它也必须面临越来越严苛的一种竞争，校际之间的竞争。那这个使得就是说博士班的教育里面可能在过去培养一个博士，你只要把一篇论文写完就没事了，我拿论文写完我通过口试我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之后呢，你大概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在某一个地方找到某一个教职，特别你是名校毕业有这样的光环更是如此。可是在目前来讲，绝大部分学校已经不再是以你念完 PhD 就 OK 了，因为假设这些新科的 PhD 要到其他大学去找工作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说这些大学他的一个入这个大学教书的门槛也是以你在博士论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期刊发表作为一个就是说征才的考量。那就是说原则上他希望找进来的一个新的这种教书的学者是可能他做研究的能力要高于他的教学能力作为主要的评断标准。那这个相对来讲就会使得就是说一个 PhD 学生他除了写他自己主题研究的博士论文之外，他还要想办法去参加研讨会，想办法要去挤破头去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面刊登一篇文章。那回到我刚刚的重点说，这个相对来讲可能对于一些 PhD 学生来讲的话，他可能就缩短了是不是名校之间的差距了。我所谓就是说是不是名校差距，就是假设里面的学校不是这么好的学校，可是你在另外 PhD 毕业的时候，你除了你自己的论文之外，你自己也有一些期刊的论文发表的话，原则上你的起跑点可能跟一个名校毕业的但是他可能只有一个 PhD 论文没有其他论文来讲的话，你说不定还有更高的优势。 其实呢，我会选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欧美名校排名其实我觉得这一种阴影之下，我觉得它也会是杀人，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年过三四十岁，但是你说有时候做噩梦都会梦到。接下来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朋友，那他就是小留学生，那他就是先到加拿大的大学去念书，他念理工的。他觉得悲剧的开始是在于说他那时候系上一个老师，他希望到美国去念研究所，他希望他的老师呢可以给他写推荐函到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去，就顶尖的大学。但那时候他老师评估他的数理能力并不是很好，就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去 MIT 或加州理工这种学校，不行，他就给他倒去二流学校去。那这因此就造成这个同学的阴影，即使现在三四十岁，他觉得他都不能释怀这个当初这个老师的决定，因为他会觉得这个老师怎么没有站在一个教育关怀者立场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听说美国人都很重视这个推荐函的一个可信度，那一旦这样过去之后，他就变成他在当时他觉得他就是一个二流的学生。那当然我们现在事后来回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所谓二流其实对很多来讲它也是在一个排名上它也是一个很顶尖的学校， 那只是说反而是他会症结点在于说他没有实现他的理想。那所以我今天就来跟老师请教，就是说其实这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那当然同学像他想念 MIT 念加州理工也不是错，那我觉得老师评估他不能念也不是错，那只是说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排名杀人，我觉得是杀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很不相信排名这一套，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就从来没有念过什么很有名的学校，就是从我大学开始一直到研究所。那我相信其实在台湾目前很多在高等教育这个环节里面做研究的或教书的老师或研究员来讲，他们也未必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永远是念最好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念的好学校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那它跟你后来的一些发展跟表现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我刚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好学校的意识在目前来讲可能是被一些越来越窄化的这种所谓评鉴的机制所把持了，所以我们对于好的定义其实相对来讲是很狭窄的，狭窄到说基本上它有可能扼杀了整个高等教育它所存在的价值。我所谓价值就是说，你不是来念高等教育，你来念大学或研究所或拿个博士，你就一定要是进到所谓的精英阶层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精英的工作。其实高等教育它其实就是帮你打开一个世界观，就是说让你去接触到一些更多元的学问，接触到一些更不一样的提问题的方式。就是如果以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也有可能是高等教育它存在的一个功能。 老师你会不会太老二哲学了？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人性啊，难免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即使是身为基督徒也很难抛弃这种名跟利，很难。那当你的同学都在念 MIT 都在念加州理工的时候，前提是我也不差的时候，为什么要因为老师一张推荐函就把我变成二流学校？其实我如果是他我也没有办法吧，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我之所以会这样讲，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就是说可能念最好大学出来的，他可能发现说他未来的专业工作其实都不是在学校里面学校教给他的那些东西，可是那并不表示说念一个名校对于他未来的生涯发展没有起一些，就是说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没有起一些很好的影响力。那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容易会去把说你念名校出来就一定要在教育给你的那一套基础的学问作为一个你未来生涯发展的一个起跑点，可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想说通才通才嘛，我说通才就是说其实教育给你的东西未必是在未来一定要走你那个专门的路线，它可能更是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未来在你即便不是在走到你所教育所学到的那样的一个基础那套学问，你原则上在其他的一些社会层面的这种发展还会发展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一个考量的重点。 好，先谢谢唐世哲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位听众朋友点歌，这位听众呢是目前他是美国加州道明会的修士，那他是台湾人，那他本身呢他是在美国取得了伊利诺香槟分校的化学博士。那他其实有几点经验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包括也给唐老师分享。他这几天就在反省思考，其实他去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然后也有多元的文化，也有各国的美食。他最近爱上墨西哥美食，因为他在西部，然后他说也有最尖端的研究，他说所以只要你有兴趣想要体验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他是一个提供一个增广视野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他说如果你只要肯吃苦的话，其实这些都一定会有收获。然后但是他还是建议想要去美国念书的朋友，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他也说你要赶快考驾照，然后不要一天到晚去吃馆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提耶，老师你有没有反应？ 就说在美国，我想西部嘛，那西部如果说你比方说你在加州这个地方，加州走到哪里都是高速公路嘛，你从你住的地方要去超级市场买个菜都要上高速公路去，所以其实在美国可能真的第一件事情考驾照有一辆车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没有车就没有腿。那至于说可以常常去吃馆子，我想这个大概是只有在都市型的生活环境才有可能吧。 他 也要给一些台湾的教友，他说不要因为美国没有中文的弥撒就不再进堂，他觉得这样很可惜。还有就是说他期许到美国念书的朋友，你可以放开心胸，可以多认识当地的人，而不要只跟台湾人玩在一起。老师有没有找到你的心坎？ 对，这个三个是重点啊，就是你如果就是说，就是你已经到了一个国外的环境去生活去求学，那当然要想尽办法去融入那个地方嘛。那即便那个过程蛮困难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转变心态很重要，对，不要让你觉得说好像出了国跟没出国是一样的。 OK， 另外他也推荐加拿大，他说加拿大的大学部他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读书环境。那他接下来他要点播一首是一个人声乐团，那这人声乐团是 Vocal Novel 的一个乐团，那他说那个作词作曲者他都是他的好朋友，那他要点一首歌叫做《我要去巴黎》。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先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要去巴黎》。 穿上粉红色的 T 恤，系着简单的行李，带着一副好心情，今天我要去巴黎。迷人的梦想，挡不住的渴望，两个小时的 Eurostar 充满欧蕾的咖啡香，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问题，不懂法语也没关系，美丽的微笑胜过千言万语， Don't worry, just enjoy 一个人的旅行，自由又惬意，拿着地图随便去哪里，坐着或游船随自己高兴，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精神精神 FM88.1， 哎，你听了吗？